皇上说是什么狗杆子啊？就是那个打狙的狗杆子。老道一听，我成猪了。好家伙，不是如来佛的那八宝如意钩啊，钩杆子。后来怎么样呢？他跟你打哑谜呢？孙德龙又不懂了。打哑谜？皇上，他没跟我打哑谜。老道说，我怎么没跟你打哑谜？我这么一来，你这么一来，我这么一来，你这么一来，我这么一来，你这么一来，打哑谜。皇上说，对啊，他不是跟你打哑谜吗？孙子龙一想，啊，皇上，他那不是跟我打哑谜啊，他那是跟我讲买卖呀。皇上说，他跟你讲什么买卖呀？讲什么买卖？他知道我是肉身是卖猪肉的，他那个意思打算买我一口猪啊。哦，他打算要买你一口猪，那么你怎么样呢？我说你不说买一个，你买俩我也有啊。他要个30来斤的，我说我那个锯顶勺都50多斤。他说可得带着性感费呀、啊。我说不讲性感费呀、啊，那个锯头也是你的。 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单口相声《山东斗法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到这里呢也就告一段落了。下期节目中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往下浏览《三字经》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，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寻找